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2集，一家子都是大神。秦宇知道秦汉秋现在的生活情况，以往每一次去云城一趟，都是因为厂里要运货，手里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云城到京城，因为路途远，别说机票，就算是火车票都不便宜，更别说来到京城之后的生活费、住宿费。秦汉秋就算会有钱来京城，又哪里有钱能在这里住宿花销呢？宁晴顺着目光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路口边的秦汉秋跟秦玲两人。秦汉秋长得确实超乎常人，但他身上没有丝毫气质，粗鄙又市侩，拿到精英人士那里瞬间就沦落为司机保镖之流。听到两人的声音，司机放缓了车速，看着后视镜问道， 夫人，表小姐，是看到朋友了吗？需要我停下来吗？ 不用。 宁晴回过神来，黑着脸立马开口， 你快点开。 他好不容易从那个小镇子逃脱出来，再者若是被林婉跟沈家人知道秦汉秋，就算是他们面上不显，内心也肯定会嘲笑。秦宇也从后视镜收回目光，没有说话。这会儿马上就要去京大，要是停了车，秦汉秋肯定要跟自己一起去。他那个形象，唉，今天刚开学，秦宇也不想让人知道他亲生爸爸是这样的。沈家的车很快开走，在一个转角的时候，秦宇又往后面看了一眼，路口处已经没有秦汉秋跟秦玲的身影了。秦宇重重地松了口气。这边秦汉秋已经跟秦冉两人坐到了咖啡店里，秦玲把手机上的游戏页面给秦冉看，秦冉接过来瞥了一眼，微微一愣。秦玲过关了，手机上的这个格子游戏是他很小的时候陆之行在电脑上给他玩过的，不过是普通的格子过关游戏，但是需要很强的网边逻辑思维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陆之行才发现了他的电脑天赋。后来有了智能手机，秦冉把这个小游戏加大了难度，放在了手机上。秦玲玩游戏的时候，秦冉只是随便给他打包了一堆游戏，这个也在里面。秦冉没有想到秦玲会玩到这款游戏，他差点通关。后面他的录屏只能说是给了他一点启发。没想到昨天晚上刚发给他，秦玲今天就通关了。秦冉一直没有动静，在跟秦汉秋聊天的程俊注意到了，看了他一眼，又把奶茶放到他身边，压低声音问道， 怎么？ 秦冉拿过奶茶，一手支着下巴，骨节微微泛着白，懒洋洋道，没事。秦冉看着秦玲略显惊讶，他一直以为他的高智商，包括电脑上的高智商，来自于他的外公，现在看来其他方面或者来自于他的外公，至于电脑这方面或许还真不是。他小时候有陆之行启蒙，秦玲并没有，以至于到现在秦冉才发现秦玲在这条路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你们住哪？秦冉往椅背上一靠，指尖漫不经心地敲着杯子，雪白的手指映着杯沿，缓慢而又有节奏。秦汉秋也一直关注秦冉这边，不过他知道秦冉大概不怎么喜欢他，所以没有说话，只是在秦冉问话的时候立马回答， 云锦小区一单元二 二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秦汉秋卡壳了。云锦小区的地址，中年男人跟他说了一遍， 秦汉秋记得不是很清楚。秦玲淡淡地看了秦汉秋一眼，语气什么变化都没有的说道， 云锦小区一单元26号801。 秦汉秋讪讪地笑了一声，他端起茶杯低眸喝了一口咖啡。 好像是这样，小莲你记忆真好。哦对了， 秦汉秋想起来一件事，他看向秦冉， 要是秦叔派人找你怎么办啊？ 秦冉说得漫不经心的，查不到我资料的。中午吃完饭之后，程俊先把秦汉秋送了回去，程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把秦冉送回亭兰才出门。程木今天去跟林思然交接新的一盆花了，秦冉在楼上练了一会儿琴，想了好半晌才拿着手机出门。他把鸭舌帽扣在头上，一边按着电梯门，一边给陆之行发了条短信。半个小时后，京城金融中心这边都是高楼大厦，京城几乎所有的集团的总部都在这一块。车停在云光财团总部的楼底，秦冉刚到，云光财团的大门并没有人看守，因为这几天还在招标，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。大厅中央是蓝色的透明四维投影，引起了不少人的驻足关注。秦冉往四周看了一眼，直接朝一部电梯走去。工作人员看到这里，立马往前走。 哎，抱歉，小姐，这部电梯…… 这部电梯是内部人员专用。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秦冉就拿着黑色的薄片手机往电梯感应卡上一靠，电梯门打开了。秦冉走进电梯，稍微抬了头看向工作人员，因为鸭舌帽檐压得低，只能看到他精致白皙的下颌，声音又轻又冷。电梯有事？工作人员反应过来。 没事儿，您请。 电梯门合上，他还站在电梯口，看着电梯一层层往上攀升，直至停在了21层。工作人员的内心更加震惊了。20层、21层都是 IT 部，尤其21层是 IT 部精英核心层，杨总专门单独辟了一层，整个公司每一层的人都很热闹。每一层几乎都有100个人，然而在21层工作的人不到20人，十分安静，连保洁都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去。这是云光财团最神秘的一个部门。工作人员也只是云光财团的新人，从来没有见过21层楼的核心人物。大门口处也有人停顿了一下。 没事吧？ 风慈看了林景轩一眼，眸色微顿。电梯门合上，林景轩才收回目光，按了下太阳穴，侧眸道， 没事，可能因为太累看错了。 秦闪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儿？下午5点半，云光财团下班的时候，秦闪才从21层下来。他拿着手机，程俊刚发了消息问他在哪儿，他就站在路口的地方回了一句。刚回完，身侧一辆黑车停下，车窗降下，露出了后驾驶座上程温如的那张脸。 冉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快上来，外面那么热。 秦冉坐上了后座，扯下鸭舌帽，面不改色地跟程温如说话。我来逛街。驾驶座上，李秘书往后视镜看了一眼，心底疑惑着，商业街跟金融中心隔了一条街吧？然而秦冉就是程温如心里的小可爱，他关心地询问道， 你买了什么？东西多吗？是送上门的吗？ 就买了一台电脑。秦冉想了想开口道， 电脑啊？你是喜欢打游戏吧？过几天我帮你弄一台云光财团的电脑，他们家电脑好。 谢谢。晚上7点，云锦小区，秦叔照旧来看秦汉秋的情况。 有人敲门，中年男人就去开了门。门外是一个戴着红色鸭舌帽的人，他把手中的一个包装盒子递给中年男人，话说得言简意赅。 你好，这是秦玲的电脑。 说完也不等中年男人回答，他直接按了电梯门离开。中年男人有些奇怪地把电脑拿给秦玲。 小少爷，你买了电脑？ 秦玲低头拆开了包装盒，打开来一看，就看到了一台黑色电脑，跟他在秦冉那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他眼里又迸发出微亮的光，声音也带了些许的波动，抬头说： 不是，我姐姐给我的。 是给他的，不是买给他的，只是这其中的意思区别鲜少有人懂。他打开电脑，电脑开机很快，荧幕上是一片荒芜的沙漠，上面全都是游戏的图标。秦冉直接拿着电脑去了卧室。 他姐姐怎么跟他联系了？ 秦叔看中年男人一眼。 你去看看。 中年男人去房间看了眼秦玲，三分钟后回来，恭敬地回答： 小少爷在玩游戏，他姐姐给他下了几十个游戏。 几十个游戏？ 秦叔微微拧眉，进去秦玲房间看了一眼，秦玲果然在玩游戏。他今天心情好，看到秦叔他们进来也不恼，反而礼貌地询问： 你们要玩游戏吗？ 不了。 秦叔站在他的身后，看了一眼电脑上乱七八糟的游戏，眉头拧得更深了。京大女宿舍，秦宇洗完澡出来，他桌子上的电脑是打开的，显示着他的微博页面，1200万的粉丝。他大大方方地打开着，也没关上。他的两个室友羡慕地在一旁讨论，看他出来不由开口道： 哇，秦宇，这是你的微博吗？好厉害，抵得上二线明星的流量啦。 秦宇笑得随意，不太放在心上。他把头发擦干，把毛巾放到一边，不小心碰到了鼠标，点开了一条私信，上面是穆小鱼鱼的消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